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大家見到咧，就我哋啲臘腸啦，即係尤其是咧，我哋呢個潤腸咧，係我覺得係全香港最好食，特盡派香。呢啲臘腸完全係香港製造，係不含防腐劑嘅。喺街度買嗰啲臘腸咧，你見到佢掛咗喺度幾個月嗰啲咧，都冇事咧，梗係有好多防腐劑喺入邊啦。我哋呢啲咧係要選住嘅。咁嗰個黃牌臘腸同鮮肉臘腸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佢少 10% 肥肉，個瘦肉咧多 10% 嘅，但有啲人咧中意個腊肉咧係直肥少少嘅。 人民超市推出三日快閃優惠，留意以下日子，大廚系列四款腊肠買二送一，11月2至4日人民超市大埔店，11月9至11日人民超市灣仔店，11月16至18日人民超市荔枝角店。大廚系列四款腊肠買二送一。全线大厨系列养生汤都是买二送一，还有更多精选货品，包括猫山王榴莲肉、李潮韩牛人参汤、恒河咖喱屋黄金咖喱鸡、一口咖喱猪，都以超优惠价发售。 好啦，翻到嚟啦，咁今日呢又多谢阿柳 Sir 又过嚟。 唔係阿龙病冇辦法啦。 阿龙病啊，呢排呢就轮流病啊，呢排都好大镬啊，其实。 佢细个嘛，所以有手足口病。 係啊。 啲学校先有手足口病，我明点解佢会有手足口病。 係啊，佢系呢一个肠胃炎啊， 系。都系手足口病一种啦。 肠胃炎啊，阿土伯就上个礼拜病啦，系嘛。 其实我前后都两个星期。 啊。 我真系咳你停过 系嘛。 我好耐未試過咁。 你禮拜二點解唔做城寨啊？ 我咪就係咳囉。 你有咳啊？ 我由其實我由前個禮拜一二啦開始出事。 我仲以為你 唔係你一定要講，如果唔係啲人可能驚切 J 啊。 大佬 可 以唔做。 似 賭 J 呢個問題，我哋之後先解。 賭 J 要留返城寨講啊！ 咁啊，今日咧 下一個下一節我講。 你講好啊，好。 OK， 好啦。咁我休息啊。 今日最大一單新聞咧，就係呢個馬海啊，喂，又被 佢入境， 又被入境處 DQ 啊！ 真係離曬譜啊！ 咁好，咁我哋有段即系新闻嘅，咁啊，我哋过一过先，有段片。 大家呢三隻字莫须有呢三个字，再次又要用喺马海身上啦。马海以游客身份被拒入境，李家超死撑，正常啊。大家唔会咁快唔记得佢啊嘛？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之前邀请陈浩天演讲之后，就被港府拒绝续发工作签证，连原因都唔俾，就直接盼佢走。金融时报啊话，礼拜四佢以游客身份嚟香港，点不知被入境处职员滴咗入房，问话问咗几粒钟，最后都系唔俾佢入境。FCC 礼拜五啊发声明话，对事件震惊同困惑。批评港府做法完全冇根据，要求立即解释。17个前 FCC 主席去信要求林郑公开解释，马海都话希望政府尽快回应啊。咁啊，揾个人出嚟讲几句啊。 啊，我哋系唔会去讲每一宗个案里边咧嘅实际情况，都有个案咧系批准佢入境，亦都有个案唔批准入境嘅。咁呢啲系入境处喺做入境管制嗰方面咧，好正常嘅事。This cas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reedom of expression or freedom of the press. Hello, 孔令多。 啊，咁啊， 啊，香港嘅好客之道真系特别啊！不过唔知系咪有咁啱得咁巧啦？马海被烹走嘅同一日，《金融时报》亦都有报道，指中国流亡作家马健讲座突然被大馆取消。马健同《金融时报》讲话，觉得呢个唔应该系一个文明社会嘅作为，好担心礼拜五下昼由伦敦飞嚟香港都系会唔俾入境啊！英国驻港领事馆就话，英国外交部亚太事务国务大臣田永琪已经同《金融时报》嘅人见面，礼拜五朝会嚟香港向港府紧急跟进马海嘅事。黄之锋就批评，今次竟然连马海以游客身份入境香港都唔俾，无疑系一个想去除所有反对声音嘅独裁决定。认为事件令到来港采访嘅外国记者非常忧虑啊！ 好啦，咁啊，成件事就系即系可以堪称为双马事件啦，因为其实都系一件事嚟嘅。咁啊，马海就原先就谂住就出席咧，听日咧就喺大馆举行嘅一个国际文艺节啊。咁啊，即系而马健咧，其实就系一个 讲者， 一个意见作家啦。咁佢之前就啱啱佢写一本书就叫《中国梦》，咁即系你嘅中国似中国梦，就不同彼中国梦啦，就唔系习近平心目中嘅中国梦啦。其实出呢本书咧，就主要就踢爆習近平嘅中國夢，其實只不過咧，其實係佢一個人嘅中國夢嚟嘅啫，咁樣樣。咁啊，當然就係好唔受中國歡迎啦。咁啊，從前咧，其實佢都係被大陸咧就係驅逐出境嘅。其實就咁啊，咁佢一直係即係喺英國啦。即係咁，佢今次嚟到咧，其實啱啱我哋都有收到消息，就係話咧，其實佢都成功入境噶啦。咁啊，但係其實佢知道 咗，但究竟佢去大館嗰度舉行嗰、那個即係文學啊、 嗰、 那個藝嘅講座， 冇 取消啊，系嘛？ 嗰、那個講座咧，就其實本身 我未 update 到啊， 本身就係今日咧就取消咗一次嘅。咁啊，即係本身即係你大館係咩地方咧？其實喺中環噶啦，其實係呢一個即係賽馬會屬下嘅物業嚟嘅。其實就係咁啊，嗰、那個鬼佬啊，即係叫做係簡凌天啊，唉、那個總監咪叫簡凌天啊。咁啊，原本咧即係其實佢話取消佢呢兩個講座嘅原因咧，就係話唔希望個館咧，即係今次嘅活動咧，俾人哋咧當係谋取呢个政治利益嘅一个场地咁样样，咁啊呢件事咧冇关系嘅，呢个系 因为马健 本人其实佢自己听到之后都好气愤，佢就话啦：喂，大佬，我又唔系政客，喂，我根本上我写咩书，其实我对不住我啲读者咪得咯，唔系我唔系要选票啊，我 重点系在于乜嘢咧？后屘佢俾翻佢咧去即系出席呢个讲座嘅时候咧。佢話因為馬健咧係應承咧，就係唔會咧係就呢個政治利益嘅問題咧，係會獲取任何嘢嘅咁樣。喂，大哥， 點解點？ 佢唔係香港公民， 點咩叫政治利益啊？大佬， 咩叫政治利益啊？真 係拗頭啊！真 喂，呢下嘢先至搞笑。 呢啲越辯越是非，越辯越唔明，越此地無人三百兩。 同埋老實講，我相信咧，如果好彩呢個大館咧，就由呢個鬼佬。即係十不相瞞咧，其實我冇任何歧視嘅成分，即係由呢個外國人啊、外籍人士啊，係即係做呢個總監啫。Otherwise 咧，我估咧第一馬健咧入境有問題，或者唔需要取消大館嗰個場地咧，一係就入境有問題，就算入到境都好，就場地唔俾，因為點解咧？呢、這個大館啱我頭先我 search 啫，原來就係南豐集團，旗下負責管理嘅。啊、即系做一个文化艺术啦，嗰啲 好容易咩啫？ 整色整水啊，扮晒嘢嗰种啦。 吓、 阿哥，如果你系一个文化艺术嘅地方，系表达意见自由嘅，大哥系咪？大家百花齐放噶，乜都得噶，理论上系咪啊？即系除非嗰啲嘢系有违即系人类嘅道德底线嘅嘢，即系正如梁振英咁讲，即系支持呢个纳税党啊。啊，或者支持呢一个嘅种族歧视嘅政策啊，咁唔系咁嗰啲梗系唔得啦，大哥。但系个问题就系人哋可以讲到几多嘢啫，最多都系唔满意你共产党啫，系嘛？ 咁啊，就马健 或者共产党应该要落台啫， 四罪之一。 嗱，即系其实马健咧，即系其实佢当然佢知道咗，而家突然间又因为最后尾其实而家大馆跪低咗啊，咁啊跪低之前咧，其实你见到马健佢讲嗰啲说话咧，其实都系。我觉得作为每一个香港人咧，你听完之后都会好心酸。佢讲咩咧？即系我哋去幅图睇下，佢又话啦，即系而家香港呢个情势咧，即系任何一个作家都会面临一定嘅风险。咁啊，佢话即系佢自己可能会最后一次嚟香港啦。 唔系，同埋佢一句补充， 佢就话咧背后咧 系 应该有个黑嘅 势力，黑手有黑手系啦， okay. 有个更大嘅黑手， 即系话其实可能 啊， 佢究竟可唔可以继续喺呢度举行咧？ 系 其实已经系有幕后有落 order 嘅，系啊， 当然啦。 咁佢咪自己咪讲咯？佢话作为作家。其实最重要一点其实是强调思想自由而已。如果你一个地方是没有是不容许思想自由、啊、根本就不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就是一个地方来的，其实是。喂你任何作家你都会面对风险的话，喂那讲真即、就是我哋而家咪喺度讲緊喂究竟我哋仲有冇嗰个言论表达嘅自由啊呢咁嘅嘢。 咪同埋最好笑又点呢、啊、保安局局长呢、啊、即係唔好再讲阿妈女人嘅嘢啦。 咪你又话唔理喎、 啊。唔系啊，佢每一次嘅 model answer 都系只系得一个嘅啫， 个别事件 唔评论个别事件， 啊、 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咧。 系咯， 跟住第二句咧嘅 model answer 就话呢个咧不涉及咧言论嘅自由问题或者表达意见，就喂大哥，佢嚟唔到香港，或者佢唔可以喺大馆举行佢嘅讲座或者系嘅展览嘅活动，喂呢、這个仲唔系同言论同埋表达意见自由有关？ 最冇得表达啦！ 喂，大哥，喂，如果考通识呢条题目，喂，李家超肥咗啦。 O K， 佢好眼瞓啦，佢睇见佢琴晚眼黑埋佢。 喂，第二马海，你讲翻 马海系啊， 咪咯，肯定系佢唔俾我入去啦。 喂，佢因为好明显地系举行咗一次邀请陈浩天嘅讲座， 系 喺呢一个外国记者 已经 blacklist 咗佢噶啦，已经等于 好 O K， 俾你执包袱 O K， 嚟个零礼拜。跟住再入境 就唔俾啦， 就唔俾啦，系啦。 喂，咁你呢个同唔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表达意见嘅自由有关？喂，你唔好呃细路仔唔食辣椒醬。 成件事本身唔系好政治咧，都俾你搞到好政治化。 冇错。 喂，我觉得共产党就唔系咁虚弱嘅。 嗯。 OK。喂，香港从来咧系一个花瓶嘅地方。 嗯。 包括我哋嘅立法会在内。包括我哋嘅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喂，其实我哋系俾一个橱窗人睇嘅啫。OK， 喺呢几百万人里面咧，你喺呢一个位置可以享有嘅嘢，喂，唔该你，做戏就做全套，亦都做得好好睇睇啦。 咁啊，越嚟越似澳门啦，土，陈，我同你都唔觉得澳门咁解？ 系啊，其实系。 越嚟越似澳门啊，真系。 喂，嗰啲咁嘅鬼佬，用你哋嗰啲咁样嘅即系歧视嘅口吻话， 咪咯。 喂，有几大威胁啊，哥？ 喂，你 喂佢写嘅嘢喺《金融时报》，唔好话喺大陆啦，喺香港都唔知道有冇1% 人睇啊，大哥。 冇，一定冇 啊！喂，我就有 subscribe， 但系因为中美呢个贸易战，所以我先 subscribe 啫，大佬。 啱， 我迟啲都停噶啦，大佬，因为几嚿水嘅，大佬。 咪咯， 阿哥，你香港作为一个世界表达一国两制嘅橱窗， 嗯。 喂，今时今日沦落到咁，其实我唔系好想即系反复强调呢点啊，等大家好灰心失望啊，即系呢个世界亦都即系冇未来咁样讲到。喂，但系个事实摆在眼前嘛。喂，你特区政府系一手一脚搞出嚟。 嗯， 系咯。 喂，陈浩天嗰单嘢反复强调啦。 嗯， 根本一个傻仔搞一个傻嘅行为。喂，你根本就系用一个锤仔打个乌蝇。你有冇搞错啊？跟住你仲连累埋嗰个外国记者协会嘅副主席， 咪咯？ 跟住取消埋佢嘅签证，喂，你有啲过分、啊。 嗯， 喂，你好似而家话到明俾全世界听， 嗯哼， 你一国两制玩完噶啦，香港都唔系我橱窗。嗱，你够胆公开咁讲就得噶啦。不过你都讲咗好多次啊，屌！中英联合声明就已经系成为历史文件啦。 冇错、 英国佬求其噏两句，屌英国佬已经好契弟噶啦。求其噏两句，你都话你唔好中叫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啊！呢个系我哋香港主权范围一样嘢。喂，最近仲离谱，去呢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系 喂真系俾老共啲我买通晒， 删咗呢个黄之锋啊，仲住佢哋啲嘢。 喂，删咗成七八篇嗰啲嘢，跟住个阿乔文就话呢啲系中国内部嘅事务。 佢话要尊重，佢话要尊重嗰啲国家嘅主权完整，即系话咧， 即系话佢哋讲港独， 即系话仲似系一个港独团体咯。你讲嘅任何嘢咧，都唔值得 去被重視同埋尊重嘅。你嗰啲係聲音咧，係啊，唔應該睇添嘅。其實你即係喂，講真，呢啲你自己咁樣講啊，已經違反咗國際政治及權利公約啦。其實係喂佢喂，任何人都有發言權噶嘛，大佬啊！喂，你聯合國你自己作出咁嘅決定咧，其實本身已經好可恥。 唔係啊，呢、這個咧聯合國咧真係一個即 係權理事會 政治鬼反嘅地方嚟嘅。 而家俾大陸佬即係咁中票中曬啦。 收購咧，其實相對好容易，尤其是嗰啲落後 非洲嗰啲咯。 六十幾個人即係60多個常任理事嘅啫，其實係。咁而家當中咧，已經有20多個係非洲國家嚟㗎啦。 一路一帶帶曬去。 當年啊，就算係港英殖民地嘅年代，我哋啲團體小弟都去過一次，蜂擁埋去。表达香港嘅人权嘅忧虑啊，甚至乎对人权问题嘅一啲嘅 指控。以前嚟噶，以前。 喂，港英系好严阵以待。嗰阵时候咧，系派阿冯华健，嗰阵时候我记得佢好似系律政专员啊嘛。 嗯。 系喺咁喺度辩解嘅，咁啊俾人你俾人指控下，我辩解下，咁啊表达到你个呢个地方仲有自由嘅空间咯。 嗯。 有咩问题啊？ 有啲人 喂，你做得出嗰样嘢？你就唔派人讲啦，特区政府又好，老共自己又好，我真唔觉得有咩问题、啊，你咪俾包包你吹下咯，喂，吹完之后跟住你又回应一下，咁可能呀、啊，就即系人权委员会即系表达关注咁样， 系啦， 即系就你嗰个国家嘅问题呢啲问题表达，咁又点咧？喂，我真系唔明白、啊，习近平。嗰晚食唔到饭啊！嗰晚瞓唔到觉啊！ 唔关事啊！ 我又唔信喎、啊嗯！你企得啲咁嘅位，坐得啲咁嘅位嘅人，系、咪？你面皮几尺厚啦、你怕马健，你怕马海，你怕啲人去联合国吹两句水，你做得出？你边度怕人讲啊？契弟， 咁系啊！ 唔系，其实今次 你一就唔好做，你做完嘅，喂，我系你，我 defend 啊！你咪讲啦。呢个系我中国嘅内政，关你柒事。 咪大声 咁咯，你大声啲讲添嘛，屌讲埋粗口添嘛，要好似我头先讲。 唔使咁样禁止人哋讲，而家你唔俾人讲，仲衰， 冇用，懦夫嘅行为全部都。 阿张建宗佢今次去联合国，佢有讲嘅其实。 张建宗去真系劲喎，今次啊。 佢张建宗去咋，但系其实佢系作为中国代表团嘅一部分嚟噶。其实系你都系作为一个附属。 唔系啊，以前都系阿冯华健嗰阵时候咩？ 系自己去噶嘛？ 唔系。屌嘅代表香港政府， 代表香港自己咯，你唔会作为中国代表嘅一部分啊嘛。 咁但系嗰阵时候港英殖民地嘅年代，你唔好乱咁屈佢。咁而家话晒回归咗，咁梗系一中国代表团啦，大佬。 但系， 唉，系咪？我就唔争议呢啲无谓嘢嘅。但系个问题嘅关键系在于你而家俾人睇到，喂，你香港本来作为一个俾人 show 俾人睇嘅嘢，而家你系逐渐蚕食啊！你真系见到都惊啊！喂，其实个目的好简单啫嘛，你警告啲鬼佬嘅记者，你唔好乱写啊！你唔好以为你《金融时报》大晒啊哥，我照喐你噶咁样，即系我要买你怕我哋。喂，老实讲，你对香内地人，你对香港人，可能呢啲方法就行，某程度上，或者对某一啲人系有警戒作用，但系我话俾你听。呢啲方法对住啲鬼佬，对住啲外国传媒系冇用嘅。你斩引起咧系国际嘅冲突嘅啫。嗱，你啊，头先我新闻都讲啦，虽然英国都系规规地噶啦，大佬，英国都要召回你啦，大哥， 都要派派人过嚟。 喂，你系一个好严重嘅事，你唔好再攞唔评论个别嘅个案，每一个地方有决定自己入境自由嘅权利。 我觉得啊，边个 鬼唔知阿妈女人咩？屌你真系！ 阿陈克勤先好笑喎，佢话佢嘅动机啊，你话阿呢个马海嘅动机啊，好显然就唔系嚟香港旅游啦，系咪？佢话想将件事政治化，咁啊佢仲 咁你自己戆居， 你俾入境咪冇事咯，冇人知噶呢件事， 你中计系咪啊？嗱呢啲就系即系西方，即、就、系、是、多年以嚟。为咗咧系反华嘅势力， 冇错。 屌你俾位人入，我当马海系啦，成个阴谋嘅一部分，系咪啊？外国政府要借呢个机会嚟打击你呢、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我帮你讲埋。啊屌，咁你咁样仲计？ 你咁怕死噶？ 一 过马海喎、 啊。咪咯。 喂，搞到你嘅政府腾晒 Q， 腾晒鸡，我真系唔明喎、 啊。 系啊，唔系佢做好 事。即系你唔丑啊，你做政府啊，你唔丑，我哋都丑啦，仆街。 阿陈克勤点讲啦？佢话因为马海。佢係喺上次嘅工作簽證嘅續期嗰陣時咧，佢係冇上訴，咁所以咧，佢即係明顯代表佢咧係唔係真心試圖咧攞到個工作簽證嘅，咁啊即係唔係 上咩訴啫？ 唔係，其實人哋有上訴嘅，佢連 fact 都搞錯咗啊！ 搞錯 ，fact check 都錯， 即係白痴啊！呢條友係，咁你跟住啊，即係呢個咩阿葉柳嗰啲話啦，佢根本上喺度測試緊政府嘅底線，睇下係咪咧就唔係一個不受歡迎嘅人物，即係佢當咗佢係金英咁嘅樣啊！佢係，咁啊如果佢馬可。咧就系协助鼓吹呢个分裂国家嘅人士提供平台嘅话咧，咁啊就唔好就喂咁啊叫呢一个嗰啲主办单位唔好当系成为呢个香港变咗人哋嘅战场啦咁样样。喂，讲埋啲嘢系九唔搭八嘅。 喂，咁我而家咁谂， 嗯， 吓、啊， 即系佢哋而家咁样步步为营咧， 嗯， 越样嘢咧都玩到咁尽啦。其实佢真系岌岌可危嘅，即系岌岌可危喺即系成个领土的完整上面、 oh. 虽然他经常说、mm-hmm. 即是我们不能够触碰这条红线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开始杀一定吧、 mm-hmm. 我们不可以呢即是星星之火呢就会燎原 被港独、被港独之生 是啦但我想想想想喂这么湿碎的东西、 mm-hmm. 你都这么害 怕你都这么疼 不是还要外国人来的嘛关你什么事呢 喂那些东西老实说真是我估即是如果你拿一百来做这个的满分都不知道有零点有没有零点零零零零零零一的影响。一个金融时报的记者啊广东话都不懂讲。 你不是你不给他入一次 国语可能好啲咁多但是都是写英文的。 咪咯， 喂，对我有几大影响啊大哥。 你 我真的想的都不明白、 啊。你现在不给他入境的大影响。 咪当然即是你问无论而家嘅新疆又好，西藏又好，啲少数民族喺国土国内里边，基本上都系蠢蠢欲动，呢个系事实。如果唔系，佢边度使咁紧张？ 嗯， 系嘛？所有嘢都玩到最尽嗰个方法， 嗯， 系完全唔要面噶，吓撕破自己嘅面皮噶。嗱，我系魔鬼，我系契弟，系嘛？我系独裁嘅政权咁样。喂，你直情而家系咁啦， 嗯， 你摆到明个。世界系俾人听系咁、啊，跟住呢啲咁嘅心碎嘅以前香港呢啲咁，喂老实讲，只眼开就只眼闭啦，系嘛，当听唔到听唔到就算啦。喂，你嗰阵时候六四啊，每一年啊，都偶然一年两年啊咁样，有啲民运人士走上去台噏下嘢， 讲下嘢。 喂，你咪显得你自己大方咯、啊，即使你翻唔到大陆都好，喂，你喺香港 OK 嘅咁样。喂，大家都仲有个希望嘅对你，就话哎呀，你都想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实验室咁样吓，即系慢慢会改嘢咁。 showroom 啊， 喂，嗰个 showroom 其实嘅意思就系在于唔系净系 show 啊，大佬。 系 咯，吓， 俾人一个希望。 我睇完之后，我谂住内地都系咁啊，日后。 OK。 喂，呢个盼望啊，当然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盼望， 可能都系美国人嘅盼望。 好耐啦，呢个就 而家美国人就系觉得唔系 咁。所以今日咧就呢一个 Bloomberg 咧就跟得好快啊，咁就即刻咧呢个 David Tweet 啊，咁就出咗一篇文章就系话啦，喂，有啲国家已经将呢个香港视为中国嘅部分，一个另一个普通嘅香港中国城市咯，其实咪就系、是。咁你而家去举翻呢个例子，喂，点解啊？你而家你长江你想买，即系呢一个澳洲嗰啲嗰啲能源公司都唔俾卖，咁就因为咁啫嘛。是吗你中国同香港有什么分别呢是吗在这些关头上面。那我们另外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喂你现在花成万亿去填海喂香港是一个 depreciating 的一个 asset 来的。喂你说是不是真的回到本啊是吗因为你现在是不断做的东西其实是令到香港不断地贬值的嘛是吗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人要来你那 里。还有什么吸引力呢 尤其是鬼佬呢 是不是 鬼佬確實咧係好，唔係好香港人做生意咁，唔係好似大陸人做生意咁、 嗯， 即係一樣話一樣嘅、嗯。啊，政治上，誒、我哋講少兩句啦。咁總之有得揾食就算咁。鬼佬係睇呢樣嘢嘅， 嗯， 因為佢個評分咧，其實都有好多個部分，包括法治啊，嗰、那個地方自唔自由啊，甚至乎空氣有冇污染啊。 其實就唔係我屋企，我點解要 rate 你啲咁高啫？係咪？ 係咯，the cost of living 啊，等緊嘅嘢嘛，大佬。喂，到今時今日。 喂，你玩烂晒个 party 啦，我俾你。原本好地地，嗱，正如你九七回归冇几耐，嗱呢样嘢就要撑一撑啊！阿率发啊，陈太啊，大佬，喂，当年佢点解会俾人 DQ 就系个原因，冇得做政务司司长就系、是，喂，佢顶住啊，喺文化中心俾呢一个法轮功，佢举办活动啊嘛， 嗯， 喂，我哋听完之后，喂，法轮功。学阿老董话斋都斜斜地咁，但系 anyway 你唔信佢一套一件事啊，大哥，我都唔会参加，因为我都唔信。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人哋可以喺文化中心继续做嗰啲表演，哇，几好啊！ 咪咯， 喂，香港好自由啊！喂，而家连 show 都废咗 show 俾你睇， 嗯， 系嘛？好啦，差唔多啦，转头翻嚟。 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